宝船一。从前有个好心又勤劳的孩子，名叫王小二。有一天，小二上山打柴，在路上看见一位老爷爷要过一座独木桥。小二怕老爷爷掉下去，就对老爷爷说：老爷爷，我背你过去吧。老爷爷见小二人小，没让他背，可是他的年纪实在太老了，走到桥当中一不留心掉下河去。小二急得连衣服也没脱，就跳到河里把老爷救了上来。老爷很感激他，从怀里拿出一只小木盒，打开小木盒，从里面取出一只小纸船，放在水里，嘴里念道：快涨快涨，乘风破浪。话刚说完，小纸船马上变成了一只大木船，停在水面上。小二正在奇怪，只听老爷又念道：水落收船，快快还原。那大木船马上又变成了一只小纸船。小二知道这是一只宝船，高兴地说：真好真好，有了它，我们以后就不怕再发大水了。老爷爷把宝船送给小二，一眨眼人不见了。过了不久，一连下了十天十夜的大雨，小二的家乡发大水了。小二拿出宝船，照着老爷爷的话念了一遍，小纸船马上变成了一只大木船，载着小二、他妈妈和一只大白猫离开了家。没走多远，大白猫就喵喵地叫了起来。小二一看，水面上飘着一只大蚂蚁，他马上把它救了上来。大蚂蚁上船以后，就拿起桨帮着小二一起划船。划着划着，大白猫又喵喵地叫了起来。小二一看，水面上飘着一只蜂王，他又用桨把蜂王救了上来。蜂王上了船，就去帮着王妈妈把舵。水越涨越大，把房顶都淹没了。他们又划了一阵，忽然一只仙鹤从天上掉下来，正好落在大白猫身上。这只仙鹤已经飞了一天一夜，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，累坏了。大伙儿刚把仙鹤救醒，就听见水里有人喊：救命呀！大伙儿往水里一看，只见一个白面孔、身穿缎子长袍的人抱一段木在水里挣扎。小二站在船头问那人：喂，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那人回答说：我叫张不三，一不馋，二不懒，三不偷东西，是个大好人，不信你把我救上去看看。小二相信了他的话，就扔过去一根绳子，把张不三救了上来。张不三说自己游水游累了，躺在船舱里，除了吃饭，再没起来。又过了些日子，大水退了。小二回到家里一看，房子倒了，没地方住了。他和大白猫、大蚂蚁、蜂王、仙鹤一商量，大伙决定动手盖新房。张富三一听要盖房子，就抢着说：好，我来当监工的。第二天一早，大伙就动手干起来，有的抬土，有的扛木头，只有张富三什么也不干，吃饱了饭往大碾盘上一躺，指手画脚叫别人干这干那。大伙看着他那好吃懒做的样子，谁都不去理他。原来这个张不三是大地主张八皮的儿子，是个坏家伙。 他知道小二的纸船是个宝贝，就千方百计地想主意，要把宝船拿到手。这个张布三把宝船拿到手没有？明天晚上再跟你们说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